流行音乐界每一个时代的玉女都有她不同的特色，孟庭苇呢显然属于较为老派的那种玉女歌手的代表。继续下面要听的呢是型男界的代表之一，出道的时候呢专辑封面上是一个阳光的笑容，而渐渐多年之后重新回到歌坛的何润东，在音乐和外表上面都给了大家多一些沉思的感觉。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滴答。 滴答雨不停下，滴七千多心情变复杂，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他。滴答，我没有想法。滴答，你没有回答。分手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也如雨下，在我边看流星许的愿望，你还记得吗？我也是你曾经童话里面的那个王子啊。

彭佳慧纵使有诸如敲敲我的头这样的快歌让大家感受到她的热情或者狂野，但事实上呢，她更多的时候还是靠她的情感的细腻之处和声音表达的到位之处来打动大家。刚才彭佳慧的歌曲名字叫做甘愿，继续收听王晶放音乐文章。前段时间在看一个所谓春晚的回顾的时候，看到了我第一次见到文章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呢，提到文章都会想到说，是不是奋斗当中饰演向南的那个年轻的男演员。听到文章翻唱王菲的作品《红豆》。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继续来看有重要性的歌，听到陈绮贞翻唱的作品叫做《送别》。原本一首很具古典艺文气息的歌曲，在陈绮贞的演唱当中带着城市的味道，但是同样也少不了离愁别绪。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这个歌曲你可能很熟，但是对于歌手的名字让你想起来也许会有些许的困难。刚才的作品来自永邦，叫做威尼斯的泪，更多人记得他翻唱大家的作品，而他自己呢，其实身为创作人，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也让他会觉得在这个圈子当中比较残酷的方面。而继续的创作人呢，从出道起就以他的个人特色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之后更是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就是蔡健雅。出道的时候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歌叫做《呼吸》。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轻轻呼吸，呼吸这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暖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

想象你的心如何。 曾经在老一辈的歌手当中，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用哭腔唱歌，那仿佛成了一个时代表达音乐情绪的一种方式。而近期新进的歌手当中，也有一些喜欢用哭腔的，比如说曹格，刚才的《背叛》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这一点。而继续进入男女生情歌对唱，来自梁静茹加上光良，《只想抱着你》。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好像这样吧。着你，我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做不到。